说这个心经啊，金刚经还有楞严经啊，这三种经文啊，这三个男主角问的问题啊，是不是相同啊或者相关啊？其实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那麻烦你们可能 mute 一下好了。那个孟山说他进不来，可能我可以 call 他呀，他可以进得来，我来 call 他。孟山你 call 我来 call 他。好啦，那你看哦，心经啊，那个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证得究竟涅槃，就是问如何成佛，如何永远的离苦得乐，如何能够大觉啊。那这个问题很简单，那么观世音菩萨回答的呢更简单。其实一本三个菩萨哦，佛啊，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回答的内容其实也是非常相似的，只是深浅啊的程度不同。观世音菩萨怎么回须菩提？怎么回舍利子？他说：“你要证得两件事情，一个是五蕴皆空，一个是诸法空相。最后啊，他告诉你无智亦无德啊，所有万法其实都是虚妄不存在的，佛法也是啊，佛国也是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在梦境里面啊，在我们人世间虚幻的东西啊。当你觉醒以后，大觉以后啊，你发现佛国佛法佛啊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虚妄的。这个是非常简短的一个观世音菩萨跟舍利子中间的谈话。到了金刚经啊，须菩提呢那个问题啊稍微长一点点。那么他问什么呢？他问说，他问这个佛啊，我们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其实我之前在讲金刚经的时候有讲过，在长版的这个金刚经里面，它真正的经文是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你去看啊，这三句话不就是我们楞严经这个阿难所问的问题吗？你去看看云何住，就是如何安住我们所发的菩提心啊，就是要如何，为什么发菩提心？你想要究竟涅槃啊，你想要成佛啊，你想要永远的离苦得乐，跟须菩提的问题是相似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文字来叙述出来。但是呢，他后面啊问的比较多一点，他还问佛要如何修，要如何能够降服我们的心，为什么苦？因为要证得究竟涅槃，其实就是想离苦得乐，想要觉醒嘛。为什么会迷呀？其实因为我们有妄念啊，所以他才问你要如何去修行，才能够降服我们的妄念，降服我们的那个躁动的心啊，动则苦。我们都知道动则苦，为什么动就会苦？动就是妄念，有了妄念，妄念怎么来的？迷惑啦，一念不觉啊，那个妄念出来了，因为迷惑，所以你就造业了。原来如如不动，没有业力啊，心静无为，如如不动，心静光明啊，真如本性。但是因为你一下迷了，一下不觉了，有那么一品妄念，妄念就让你造业，而妄念先让你有迷惑，迷惑之后你就会造业，造业你就会有苦果。所以我们才说动则苦，定则见实相，见光明。所以须菩提这里面问的其实很清楚，他说我想要安住我的菩提心啊，就是让我一直安住在我所发的的菩提心当中，在菩提道上面，在菩萨道上面一如的往前走，最后能够觉醒，能够大觉。有人没有那个按 mute， 可能要按下 mute， 我怕其他同学跟上次一样会被影响到，就有人会听不清楚的。好了，那到了阿难这边，他问什么？因为阿难自己知道自己的心不定啊，所以他非常的他很羞愧啊。他问佛什么问题？他说如十方如来啊，怎么样得究竟，怎么样究竟佛果呢？ 十方如来他怎么样能够得成菩提，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究竟涅槃啊，如何能够安住我所发的菩提心啊，其实是同样的问题。而他还加，他后面的这个问题还加长了，他说啊，怎么样修这个妙奢摩他、妙三摩以及妙禅呐、啊？这个就是须菩提所讲的如何修行，而且如何降伏其心。如何降伏其心，就是要定啊，把你的妄念给去除啊。而我们这边所说的楞严大定，就是 exactly 须菩提所问的问题。你如果这边都清楚了，其实所有的经文你就大概都了解他们互相的位置以及关系，只是楞严经问的详细，佛答的更详细。那心经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它就是一个经文。那很多人啊，其实包括我自己，我也不敢讲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我已经弄懂了，因为这整部经文，因为这是一个大灾问，整部经文其实就是在解释到底什么是奢摩他、什么是三摩、什么是禅那，因为这三个就是成佛的三条道路，它其中也有次第可言啊。因为到时候我们后面会看啊，还有我在解释这整部经文，我全部都是参照圆音法师，他的圆音和尚、圆音老和尚，或我们说法师啊，他所做的这个注释。那么妙是 according to 圆音法师啊，这个奢摩他、三摩啊跟禅那是成佛的三条道，但这中间呢是有次第的。我们上次讲过，第一个啊，这个成佛的最初方便啊，最初方便啊是奢摩他。最初方便是什么？就是你一开始其实你就该从奢摩他去着手。初方便呢是三摩，方便呢是禅那。你说这三条道可不可以互相走来走去？肯定可以，因为每个人的根性啊都不相同。但是一般来讲，一定是从奢摩他先着手。为什么？因为奢摩他修定，就是要帮助你止息你的妄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在打禅的时候啊，这个打止观、止禅跟观禅。止禅其实跟定是类似的，就是要降服你心中的妄念。而楞严经的第一卷到第三卷半里面所有的内容，佛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降服你的妄念。佛认为我们会有妄念，会天天打妄想，原因是我们迷惑了，很迷糊。我们以为啊，我们的六根啊跟外面这些沉静啊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们以为心外有法，我们以为这万法都是真实的，但殊不知啊，其实这万法是由我们内心啊，我们的那个虚妄的妄念所投射出来的。上次已经又把那两张纸又发给你们大家，叫你们一定要印出来啊，左边放三细相，右边放六粗相，以后每一次上课都带着这两张纸放在前面，会经常复习。当你这两张纸都搞通的时候，其实你也就差不多了，整个概念有了。大家都忘了，一开始我们的真如本性是光明的，是觉的，是如如不动的。因为一个妄念让我们迷惑了，其实或者说一开始有了一点迷惑，就起了一个妄念，殊不知自己原来其实是觉醒的。你头上加头，知见上立知，所以开始迷糊了，自己搞忘记这回事情了。然后以为什么呢？心外有法，以为我们外面所有的万法全部都是真实的。所以啊，我就说我想要拔掉你的毒瘤，你这所有的病症，你所有的妄想，所有的这些虚妄的想象啊，不切实际，你的这个执着啊，你的这个恐惧啊，你的颠倒梦想，其实都来自于你迷惑了，你搞不清真相。所以佛呢就通处扎针，前面三卷半佛就是在告三卷半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虚妄的。他要破妄显真，他要把虚 望的事情啊，你的虚妄的认知把你给破掉，然后告诉你真相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说这个圆瑛法师说的更棒，说破根啊，破那叫破事显根。破什么事？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心意识跟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前面的六识啊，事是虚妄的，是我们内心的投射，是我们打妄想啊，这是需要去破的。而显什么呢？破事显根，那个根啊是根性的意思，要把我们的真正的那个见性啊，我们原来的真如性，真如心把它给带出来，让我们找到我们原来的真如心，找到我们的真心本性，把原来的那个虚妄的事给破掉。所以前面三卷派就是在破妄显真，或者是破事显根，那个根是根性的意思，是我们最原始最开头无始以来的状态，他希望我们把它带回到那里。所以整个奢摩他就是在修定，修定是什么？就是破除你的妄念，破除你的妄念，佛就在告诉你哪一些是妄，哪一些是真，妄为什么妄，真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去看啊，十番显见就是在告诉你真相啊，七处真心，或者我们在十番显见的后面，其实还有他告诉你，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色身外面的色身相问触法，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包括你的色受想行识，包括我们的地水火风空，这后来的所有的七大全部都是虚妄的。而且他给你解释的非常清楚为什么是虚妄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奢摩他在修定，让你把妄念给去除，能够回到最原始那个如如不动的大定之中，这个是奢摩他。那么我相信在经文啊往后一直学啊，你会对奢摩他越来越有感觉。那再来呢，这个奢摩他哦，这个圆瑛法师解释啊也称为悟。悟什么呢？就是觉悟的悟，他要你悟到真相，他要你悟到真实的了义真相。了义啊，了义是说能够告诉你，直指你的心性，告诉你实相，告诉你真相，能够让你真正的解脱。了义不是方便法门，所以真正的这个整个楞严经啊是了义经，它告诉你真相，所以是悟，悟道，悟到那真实的道理，能够了解真实真相，我的真心本性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圆瑛法师说奢摩他是在悟，是在悟的阶段。等到你修到某一个阶段啊，你差不多定下来的时候啊，慢慢的啊，下一步是什么？三摩。我们看到这整个经文啊，这边讲三摩，后来呢佛还讲了一个三摩地，有的时候叫三摩提。三摩跟三摩地应该不是同一个东西啊。其实比较讨厌的是这所有东西啊都是梵文翻过来的，所以啊有一个三摩一个三摩提。我们这边所讲的三摩应该是三摩波提，就是如果你去查Google， 你去查三摩波提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修慧，慧啊其实也有很多种解释啊，由定生慧啊，你定了之后妄念止息之后，你才有可能生般若智慧。但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慧呢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说我在幻境里面修幻，我知幻修幻离幻，最后我还是其实要走到大觉的路，只是我的方向跟我的重点不太一样，我是以利益众生在这个梦境之中修。我们原来是希望出了这个梦境，但是没有办法，我现在要回到这个梦境来修，但是我的心啊非常的清明，我啊知道这是幻境，我用幻境修我的慈悲心，我用幻境来帮助我行菩萨道，救苦救难，最后带着所有的众生一起离幻，离开这个幻境。你说有没有人先修慧？我相信有啊，一定有大修行人根性不同，他能修慧，但是不是我们这一群人。在定没有做好之前，或做到某一个阶段之前，很难修慧啊。戒定慧嘛，你要定之后才能修慧啊。没有定的慧是什么？是狂慧。所以阿难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次第其实还是重要的，因为阿难就是聪明啊， 这个博学多闻啊，但他没有定力啊，最后糟糕。所以定之后呢，生慧会比较，如果我们真的说这个奢摩他哦，是比较修自力，修自己的智慧，修自己的定力，让自己觉醒。而三摩呢，比较是利他，利益众生。其实两个加起来就是菩萨道，你要自利也要利他。所以在经文呢、啊，大概第四品的中间开始啊，一直到第六品结束，他讲了很多修行的法门。那么他说啊，就是说这个根据圆音法师的解释，他说、啊、你要从，或者我们经文其实也是这么讲，就是说你要从六根着手，你就是要去显找出他的根性，证得他的根性。六根啊，找其中一根，你有眼耳鼻舌身意，找其中一根，一门深入，你一根解脱，六根都解脱。他告诉你修行的法门，中间还会讲二十五圆通，有二十五个大罗汉、菩萨、佛等等，他们来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大家，我当时是怎么修的，我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道行去证悟的，我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在讲修。如果圆音法师他的意思是说，前面是悟，这个地方是修，各种不同修行的方法。好了，那么到了第三段是什么呢？第三段是禅那。禅那如果啊，延承我们之前所说的，有一点定慧等持的意思，就是我也不再着重定，我也不再着重慧，我两边其实都有一定的功夫了，我有一定的功夫了，我不能去执着任何一方，两边是均等的，叫定慧等持。那定慧等持在这个我原因的解释是说，这个东西叫证，证悟的证，我先悟道理，之后我修行，最后我证得，证得什么？证得最后最究竟的果位啊，或者我们说真正到最后最圆满妙觉圆证大觉。所以啊，在第八九七八九十吧，最后这几品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五十五个菩萨的次第，证要证果位了。每一个果位它的状态，它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证得这样的果位，五十五个次第一直往上走，走到最后等觉妙觉，修成圆满菩提。而且记不记得我说，本来啊讲到这边啊，经文要快要结束了，后来佛又回来，他说、哦、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五十种因果？五十种因果真正就是你的心魔啊。为什么？因为你执着，如果你执着于大定，或你执着在这个普度众生，你执着于空，执着于有，你执着于任何情况，即使你执着于修行，你执着于想成佛，你只要有任何执着，阴魔就会找上你。而且你修行的道行越高，那个魔就越喜欢找你，他找你才有意思啊，他找那普通人有什么意思？他也不想，你说今天黑社会他要找会打的，他才要招你入会啊，他找那个掰手掰脚的有什么用？没有用。越是大的修行人，他到最后，因为有很多时候他执着在空性里面，执着在要证得佛果，执着在他的这个证得他修行这一路的到后来很享受的状态，就完蛋了，就沦陷了，就被魔找上了。所以后来五十种阴魔就是告诉你，其实就是你心魔，你的心魔从哪里来？执着。所以定慧要等持，你不要执着于任何一方，这个真的是有点像我们禅宗所讲的不着相，最后连念头都不着，你不能有任何一丝执着，任何一丝执着阴魔都可以找上你，所有的修行毁于一旦。所以啊，大概让你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方向。当然有各种大德各法师对于这三个解释都不太相同，我是觉得圆音法师他写得很细，我只是把大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觉得他写得很细是靠谱的。那么你们自己其实不可以上网，圆音法师的这本书他在网上都找得到，你就去找这一段看看他讲这个奢摩他三摩禅那是怎么解释的。那么刚好呢，他的解释啊也跟经文前后啊互相对应，我觉得 写的是不错的。那么讲到这个上一次啊，我们就因为要复习一下，讲到这个十三部曲啊，那现在有一个大概也就行了，不是很清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才开始讲经文，才讲了现在第三堂课而已嘛啊，那我们就现在慢慢往后说啊，我们就从上次经文结束的地方往后走。那么这个时候啊，经文就讲了啊，有恒河沙的这个菩萨啊，我们从那个经文于时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具愿要闻，所有人都坐在那里聆听，要等着佛开示，那么退坐默然，承受圣旨。你就知道是恒河沙的菩萨啊，这些大阿罗汉啊，这些辟支佛圆觉啊，那么所有的人在那里啊，非常静默的在等佛开示。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经文，如果你们有用那本那个净空不对，不是那个叫什么梦参老和尚，梦参对，他在这边你应该看他写的是尔时世尊在大众中书金色背，一直到阿难顶礼福受此旨。这一段呢、啊，有一点小小的争议性，为什么呢？在如果在逻辑上面啊，这个他这一段在这里其实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在真正的经文呢、啊，这一段呢、啊，其实放在了七处真经里面。很多法师啊，包括圆音法师啊，都说，因为当时这是一本古书啊，那个翻译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可能失误的地方，那么如果这一段放在七处真心其实是不太 make sense， 但是如果放在此处就跟前后是呼应的，因为阿难问的问题佛现在就答。但是我们看到七处真心的时候啊，很多经文就把这一段还放在他原来的地方，因为啊这些古大德是不敢轻易去懂这个经文啊，没有人敢去删改删动，所以我们还是放在原处，但是会把这边加上这一段比较好解释。他说这个时候啊，佛啊就展开他的手背啊，这个摸阿难的头啊，告诉阿难啊以及所有的大众啊，这个地方来了，他说啊，有三摩提名大佛顶守楞严王。好了，你看这个地方是三摩提，前面刚刚是什么奢摩他三摩，所以这个三摩提啊，这个三摩提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禅定。三摩提跟三摩不太一样，三摩比较是修慧，是在以幻修幻，知幻修幻，离幻。三摩提是三摩提，三摩波提如果你去查英文是三摩帕提，不太一样的，这两个字是不同的梵文，所以我就跟你讲，三摩前面的三摩不能把它翻成三摩提，因为如果是三摩提，它就翻成三摩提了，它不会前面是三摩，后面是三摩提，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否则你会 confuse。好了，那这个三摩提讲的是三昧，就是楞严三昧、楞严大定。佛啊，就跟这个阿难讲说，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样东西，或者一个定，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王。他跟阿难这么说，他说啊。这个因为阿难之前是问奢摩他三摩以及禅那嘛，因为阿难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叫大佛顶首楞严王，所以佛跟他讲，其实这个是总定。那么下面呢，有奢摩他三摩跟禅那，就好像你台湾啊，下面有台中、台北、台南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说，这个啊才是真正的大定，具足万恨，而且十方如来啊一门超出。所有诸佛菩萨就是根据这个楞严大定的这个修行一路往前走，能够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所以他跟阿难说，你啊现在汝今谛听，你好好的说，我来，你好好的听，我来问你解说。所以阿难这个时候就顶礼了，就跟佛又再次顶礼，要福受此旨，就是希望佛啊来跟他好好的讲楞严大定。好了，那佛啊在回答跟阿难讲的细节之前呢，他呀先问阿难一个问题，他问阿难什么问题？他说，你跟我啊这个是同气，如我同气，情君天伦啊，因为阿难是佛的堂弟嘛， 阿难的这个爷爷啊，跟佛的爷爷生了四个儿子，那么佛应该是大儿子的儿子，所以应该是前面的长孙类的，那阿难是他的小堂弟，他佛应该是最大或最前面但是算比较年长的，阿难是最小的，整个所有的堂兄弟好像他们每四个儿子又各自生了两个儿子还是怎么样，总之呢有这么多兄弟，阿难呢应该是排最后，排佛啊是排前面，所以两个人中间年纪有一段差距。他就问阿难说啊，当初啊你发心啊，是为什么发心啊？你看看你在这边也是这个王的，这个是皇宫贵族嘛，那你当初怎么会发心想要出家的呢？你到底是看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能够让你能够顿舍世间深重恩爱啊？多少人疼爱阿难，爷爷父母所有的兄长所有的人都这么的疼爱阿难，为什么他要出家？这是佛问阿难的问题。那阿难就跟佛说啊，我啊当初啊，不瞒佛说啊，我当初是见到您啊如来三十二相这么的庄严，这么的殊胜啊，你的形体啊是这么的美妙，这么的庄严殊胜，有如琉璃啊，而且啊是能够发光透光，一片光明。有以前啊，很久以前我就在想说，这个佛经是不是写的有点夸张啊，怎么要不然就发金光啊、紫光啊、琉璃光啊，后来我想想啊，其实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为什么呢？我就想到自己啊，我就也会看一眼面相，我想诸位也都有类似的经验，有的时候人倒霉的时候，你看那个人就是脸色发黑，一片乌云罩顶的样子，都不用就说那个人最近在走霉运。有的人呢，哎，走旺运的时候，尤其发财的时候，哇，红光满面，那个印头啊，那个印堂发光发亮的，而且不同的光有白光有红光，你稍微会看一点面相人知道都有这样 difference。 那你想想看，连凡夫俗子都能够发出这样子的光，当他走旺运的时候，那更何况大修行人或已经成佛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阿难也算是一个修行人，也证得了因果，虽然定力不足，那么经常被佛斥责，但是人家好歹修了一果啊，人家还有一果的果位呢，人家已经算是这个圣了啊，圣贤贤人了、啊、已经不是一般凡夫俗子了。那他当然眼睛也比较会看，所以各种不同的光在他眼睛里面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啊，他说啊，他就跟佛讲，他说常自思维啊，他说啊，佛啊，你这个长相啊，这样子庄严啊，这么美妙这么庄严的一个长相啊，绝对不是欲爱所生，绝对不是男欢女爱所生出来的一个 product。 那为什么呢？他说如果男欢女爱，一般男欢女爱交合所生出来，所受孕出生的婴儿，他用下面几个字来形容，他说玉器粗拙，这个三个路就是现在的粗，古时候这个叫做象形文字，用三个路，三个路够大了吧，这个字也够大，就是粗的意思，粗拙。所以啊，这个心奏交构啊，就是形容这个粗，这个粗就不是细，就不是精致的。那么还有个浊气是什么？是脓血杂乱。从交合到怀孕到生孩子，你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这几个字写得非常的传神。而且整个楞严经啊，对于男女的情爱啊，对于淫欲啊，对于这所有的东西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他都不会讳言，也不会一笔带过，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尤其是后面啊，不停的讲，不停的提起淫欲不能犯，淫戒不能犯，为什么？因为会落地狱。还有这本书其实是给大阿罗汉，当时在讲法是讲给大阿罗汉大菩萨倾听的，所以戒律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淫欲是一个非常难守的一个戒条，所以他在此不停的重申呼吁他所有的大弟子啊。那这个地方阿难也说了，如果是男女情爱所出生的这个婴儿啊或者孩子啊，是不可能长出像佛这样子的长相。什么样的长相？圣净妙明， 紫金光具，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去看看那个佛，它那透明的五彩的光芒啊，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看到，真的也有可能像阿难一样看到这么殊胜的这个佛像，哎呀，我出家好了，我也想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呢，他说啊，这个事已可养啊，从佛剃落。他说啊，我看了这么的仰慕，我就好想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老实说，我就随名剃发出家了。他就这样子跟佛讲。佛说啊，哎呀，善哉阿难呐、啊，其实佛怎么会不知道？佛当然是知道，所以他才会这么问阿难呐、啊。他问说啊，善哉阿难呐、啊，汝等当知啊。他说接下来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个净空法师说，如果你没办法背下来，你得把它画下来。这一句话哦，点破了一切。其实是经文的精华啊，这是其中的一小段啊，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啊，清净明体，用诸妄想。思想不真，故有轮转。他说所有的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啊，记得是从无始以来，不是有始以来啊，是无始以来啊，就生死相续，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生了死，死了生，生了再死，死了再生。为什么？因为你疑惑啊，你迷惘啊，你迷了，你的妄心啊，就产生了万法。所有的法你又把它当真，然后你又攀缘的万法之后，又产生更多的妄念，妄心妄念是同一回事情。所以到时候我们在课文里面那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心生法，法生心啊，你的知如心啊，先生了第一个妄念啊，那个妄心啊，就生了外面的万法呀、啊，又生了妄心啊，所以一念不觉生三系，生了三系相。第一个妄念先出来了，之后呢，那个叫做境界为缘长六粗啊，三系相就变成六粗相。你的心啊，你的妄心啊，妄心不是在那边转转转，那个妄念是这么的坚强。好啦，地水火风开始出来了。地水火风出来，是不是万法都出来有形象了？前面有万法，而且还有形象的，哇！你的心啊，就随着这个外面这个景象不停的团团转，你这个万法又让你产生更多的妄念，什么妄念？分别啊，执着啊，这妄念不断的、啊、形生法，法生心啊，这个在三界六道里面轮转啊，生了死啊，死了生，永世不得出离。他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常住真心性寂明体啊，又回到了我们那两张纸最左边那个真如心啊。整部经文啊，其实所有的经文啊，整个修行佛法就是要帮助你破妄显真啊，把你的妄念给止息，回到你最原始最真实的那个本性真如心，就是这么回事。真如心是什么样子？常住，从来没有动过，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静则得般若，动则得苦啊。所以原来是光明大觉的，非常的干净，从来没有任何一点杂质，光明觉知觉醒的，这是原来我们的真如本性。可是啊，因为当时的真如本性没有经过修行，所以一下子就迷了。迷了就变成后面那个东西了，用诸妄想。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有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那怎么回事呢？用诸妄想，用的全部都是妄想，不停的妄想，妄想生心法，心法再生万楼，这个法生心，心生法，此想不真。这个是什么想？到后来已经变成是意识心了，根本是我们的心意识，我们的心是我们的事是妄的。外面的法也是妄的，妄上加妄，思想不正，故有轮转。所以佛啊，在这句话就已经交代所有一切的事情，只是讲得不够细，所以后面大伙与会大众不够明白，所以佛只好继续讲。佛还说什么？他说啊，他跟阿难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证得无上菩提，不是一般的菩提啊，是无上的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是讲的究竟涅槃呢、啊， 不是小圣人涅槃，不是有余涅槃，是无余涅槃。他说你啊，想要证得究竟涅槃，你想真正的回到你的真如本性啊，你真发明性啊，你想要回到你的真如本性，找到你的，你要明心见性啊，你要找到你原来最初的状态啊，你应当真直心啊，直心酬我所问。那我接下来问你所有的问题啊，你得老老实实真心实意讲实话回答我。直心是什么？就是真心啊，直心为道场。真正的修行就是要发一个最干净最纯洁的一个，你的发心要非常的纯洁啊，这我们以后再讲吧。那个奢摩他其实后面经文都会讲，你要发心啊，因地发心决定你果地得什么果啊。你发的是一个纯洁真如本性所发出来的那个发的因地心，你以后就是觉佛，就是大圣的觉醒。如果你是用意识心所发的这个菩提心，你没有办法大觉。所以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个后面的经文全部都会重新再仔细的讲啊。他说十方如来啊，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所以你一定要把直心这两个字给好好的记住了，直心就是我们真如本性。所有十方如来证得最后佛果，能够究竟涅槃。他为什么这边要写无上菩提，就是告诉你我这边证得的是究竟涅槃。如果你想要证得究竟涅槃，大圣行菩萨道，最后能够大觉，你必须用直心来当做你的因地心，你要用真心本性来发心，那不能够迂回。心言直故，一定是发你用真如本性所发出来的大心，发真心讲真话，心口一致啊，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菩提道上面，在这个正道上面，一如初衷，不忘初心的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中间永无诸委屈相。什么叫做委屈相？你偏千万别把它解释成说，哎呀，我好委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是直心直言，真如本性，你所发的心从正道上一路往下走，你不会迂回，你不会用世心，你不会用你的意识心去攀援外面的万法，扭非常的扭曲真相。这个就是我们讲，你不会有委屈相，你永远都是真心直言一路往前走，你看到的是真相，你发的这个因地心，清净的因地心，最后你果地所得到的是清净的大觉，你得到的是真，你能够明心见性，返回返璞归真，回到你的原来的这个真如心，你回到你原来的本性，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发心不够纯正，你就在委屈里面，那个叫迂回的行走，永远走不到我们最终希望走到的那个点。所以发心非常的重要。好吧，那佛啊，就我们把这一段到最后讲完这一小段，佛啊就问阿难啊，他说我今天问你啊，他说啊，当你发心啊，所以佛还继续问他，他也会告，而且他有告诉阿难为什么会问他这个问题。佛问他什么？他说啊，好了，那你说你当初发心啊，看到我的长相啊，那个你很欢喜啊，很仰慕啊，很想变成我的样子啊。那我现在就问问你啊，你是用什么见到的？那你是什么东西是爱慕的？你哪一个东西见到哪个东西爱慕啊？那阿难就跟佛说啊，他说老师啊，世尊啊，他说我啊爱慕啊，为什么爱慕呢？我爱慕啊是由我的心啊，我看到你啊是由我的眼睛看到你，由我的目看到你的样子，那么我的心生爱慕，所以我会看到爱慕你，其实是我的用我的心跟目，用我心目，我的心还有我的目。阿难也没解释说那个心到底是什么心，总之呢，阿难觉得那个就是他的分别了知的心，我能够有知觉就是靠这颗心了，那我能看见就是靠我这双眼睛了，由目观见如来圣相，心生爱乐，所以啊我就发心啊愿舍生死，所以我心呢爱慕，而且我也用同样的这个心啊发愿，我想出家，我想随你修行啊，所以这个地方啊阿难就糟糕。为什么？ 我刚刚才讲，你要用清净心发因地心啊，你才有办法真的在果地大觉，才有办法明心见性，才有办法真正找到你的真如本性。那阿难是什么？他用他的意识心啊，还有他的分别心啊，因为贪好外面，他受到沉静的影响，他的目啊攀缘色，他的眼睛攀缘色，他的心啊在一分别，糟糕了，他觉得这个好啊，所以我要出家。那你想想看，这样子的原因去出家，怎么有可能最后成佛？怎么可能究竟涅槃？修到一个小圣的一果不得了了，对吧？出果不得了。所以啊，佛就跟阿难讲啊，他说啊，如如所说啊，像你这个样子啊，真所爱乐啊，困于心目，若不视之，心目所在，则不能得。不能得什么东西呢？享福成劳。所以佛就跟阿难说，哎呀，其实就像你讲的，你呀、啊、真正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真正所有你的痛苦一切根源啊，就在于你的心跟你的目。心啊就是我们的视心，当然没问题。目呢代表一切根啊，色身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就全部用这个眼睛啊所代表了。那你当初喜欢欢乐都是因为你的心目，那这个心目啊，因不是困于因于心目，讲说因于心目，他说你这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心目，你的心跟你的目，那心跟目就是所有根源的问题啊，问题的，对不起，所有问题的根源啊。如果你找不到你心跟目的所在，那你没有办法降服你的妄心。什么叫做尘劳？尘劳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六尘啊滚滚红尘里面，随着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啊，在外面随境攀缘，那么心随境转，因为心不停的随境转，不停的随境转，所以非常的疲劳。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书法家也会用这两个字尘劳，看到尘劳以后你就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凡人啊视心啊随着境转，然后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打滚，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想要降服尘劳的话，你必须要找到你心目所在。因为你阿难说了嘛，他的爱乐啊是因于心目啊，但是这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的。佛才说啊，必须找到你心跟目的所在，要把他们给消除，才能够帮助你真正离苦得乐，再也不要在尘劳里面打滚。他又用了一句形容的句子啊，他说譬如国王啊为贼所侵，发兵讨除啊士兵要害知贼所在。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你心跟目的在哪里呢？因为啊你的心跟目啊就是那个贼。他说好像啊国王有人啊来侵犯一个国王，有人来有贼子啊的有贼兵来侵犯他的领土。如果这个国王想要打胜仗，他必须要先知道贼在哪里，兵在哪里，他才能发兵去攻贼吗？你要是贼都不知道在哪里，你不是发兵去攻老百姓吗？还是兵自己打自己啊？所以你要先找到那个贼在哪里。那很好玩啊，他用贼啊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个妄念啊，其实贼就是妄念啊。但是贼呢有很多古大德啊会说贼啊分为内贼跟外贼，说家贼难防啊，家贼比外贼更可怕。那大概哦，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家贼是什么，内贼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外贼是什么呢？色身香味触法。外面是境界嘛，外贼没有内贼可怕呀。那内贼的贼王是谁呢？那大家大概猜得出来，就是我们的视心，就是我们的心意识。那个心意识啊是万贼之王啊，你要是能够降服你的这个视心啊，你就把所有的贼啊全部都消失，你擒贼要擒王啊，内贼你要内贼消灭了，外贼就消失了。内贼想要消灭，擒贼擒王，从你的心意识下手。这个是修行，比如说你要修六根，贼王很重要。但是当然你会说，哎呀，那观世音菩萨还有文殊他们很多后面的菩萨，他们其实是从耳根开始入手，也没问题。但最终你得消灭你的视心。那么你的这个六根呢、啊？你千万因为啊，我们当初迷惑了，迷惑哪一件事情呢？我们以为心外只有法， 我们以为我们的这个我们以外的外面的所有的万法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迷思啊，觉得啊这个万法消失之后，我的心啊，我的心念啊，我的这个六根啊自然就止息了，我的这个眼识啊耳识啊我的心意识啊我的妄念自然止息。其实错了，你忘了是心生法呀，你是先虚妄的那个妄念生了法，法才生心啊，你真正要消灭是你的妄念啊，不是外面的万法呀，万法消灭你心念是不能止息的，因为那最后一品无明还是要靠你自己把它给断掉啊。所以这就是大圣跟小圣修行最不同的地方。小圣呢，我们说啊，我们的心念好像一匹野马呀，以前其实就跟大家提过啊，我们修行就像你要降服那个野马，那个野马在那个栏杆里面，你要怎么去降服它？之前我们在上心经课就讲过，哇，用禅坐啊，用各种方法，你要降服那野马。大圣跟小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小圣呢，我们有讲过，他的烦恼是扶住的。哎呀，我强迫扶住他的烦恼，让他不要起来。外面波涛汹涌啊，让这个波涛不再汹涌，让湖水平静。但是呢，我没有真正的转化它，我把它压住了，变成内流汹涌，只是现在眼睛看不见，但一样的汹涌，两万大劫以后吧，应该两万大劫以后，还是一样会浮现。还是必须重修。而我们的那个大圣是什么？是把它转成智慧，转成菩提。我们之前就是说这个叫野马，好像我们的妄念，我们要降服野马。小圣是什么呢？他把这个野马把它给捆住。我记得那时候很久以前，我问大家说这个降服这个野马怎么降服，有人说我敲昏他，把它给敲昏，这就是小圣的方法。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第一堂课就是台北令，就是你们这有些人在那堂课，我 Carita 妈妈那班，有人说他要把马敲昏，有些人说我要拿那个勒绳子啊去套他，把他勒死。哎，这个叫小圣。为什么？你把他弄死，你把他弄昏，你把他绑起他，你把他给宰了，你绑起来戳两刀让他不能动，这是小圣的修法。你让那个烦恼不再浮动，他烦恼还在不在？在啊，他只被你绑住了而已啊。大圣是什么？大圣是用不同的法门，我把这个野马，这个非常有实力的野马，把它转换成一个驯服的千里马，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叫做烦恼啊转化成菩提。这两个修行法门是不一样的，因为野马现在被你绑起来之后，过一阵他又把那个或被你敲昏以后，做一次绳子又挣脱松了之后，他又起来了，那个是小圣的状态。所以才问你的心路在哪里，要找到贼子在哪里，内贼要先消灭，最后最终一定要把贼王给消灭了，那所有的成境其实也回归乌有，因为你的所有的外境那些外贼色身香味触法根本就是你内心的投射，全部都是你妄念你那个贼王所投射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开始从下面就开始了七处真心，因为佛告诉这个阿难，他说耻辱流转啊，心目为咎，就是你的心啊，你的这个视心，还有你的眼睛，你的六根啊，就是一切判这个祸乱的根源啊。所以我们要把他在什么地方把它调到，把它给消灭。下面就开始了七处真心。那我们大概今天先讲到这里吧。我的 plan 是以后每次讲课讲一个小时，然后15分钟问问题，